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像我们耳畔听到的音乐一样，它是关于一个少数民族啊，这个民族有很多故事，这就是鄂温克族，准确的说叫史录鄂温克。那我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鄂温克的驼鹿》。这本书的绘者啊，就是画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九儿老师。此时此刻，他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九儿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很多小朋友可能看过您的绘本啊，九儿呢也是图画书画家，中国首位作品入选 IBBY 的荣誉书单。这个 IBBY 呢是指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翻开这本《鄂温克的驼鹿》。这本书其实是两个人珠联璧合，合作很久之后呈现到大家眼前的啊。那它的作者是谁？我们在这儿要让绘者介绍一下，让九儿老师给介绍一下。 作者是一位蒙古族作家。如果看动物小说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他是格日勒齐木格黑鹤。是一个蒙古族大汉啊。然后黑鹤，作家黑鹤的动物小说呢，我认为是目前我觉得写的最好的动物小说。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小说是就是很具有科学性，然后这样很现实的题材，就是他没有过多的去幻想，他是把动物当动物来写的。 嗯， 如果把动物写成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看动物小说。然后黑客老师呢，他每次写小说的时候，据我所知啊，他会去森林住几个月， 嗯， 然后去观察去了解这种大量的，我觉得孩子看动物小说其实还是要有很多的科学性在里面，就是很真实的那一部分， 就是他写实的 啊，所以说他是自然文学的这种动物小说作家， 嗯， 然后大家也亲切地称他为自然之子。 嗯，这是黑鹤老师啊。因为黑鹤老师和九儿老师其实有着共同的创作方面的理念和诉求，就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东西是他们共同的部分，所以两个人创作了这样一部小说，这样一部绘本啊。翻开它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岁月昏黄的那种痕迹啊，一开始是没有颜色的，慢慢的随着这个故事的铺陈，颜色变得丰富起来。那我们先说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叫鄂温克的驼鹿，这个驼是骆驼的驼。很多朋友可能说，诶，鄂温克不是驯鹿吗？啊，驯鹿和驼鹿，包括鄂温克这个民族，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啊。 鄂温克这个民族呢，它主要分三部分。然后我们这个书中体现的这个鄂温克是史鹿鄂温克，是生活在森林当中的。它为什么叫史鹿鄂温克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啊，它是使用驯鹿的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森林的腹地，然后主要以饲养驯鹿为生。驯鹿呢和驼鹿比，它有很大的区别。首先驯鹿肯定是要人工来饲养的， 嗯， 然后驼鹿呢，它是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这种猛兽， 它是野生的， 野生的，它不能够被驯养，嗯，而且它是鄂温克人狩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对， 嗯， 然后这本书呢，因为它的故事讲的是那种狩猎的时代哈。这种狩猎的时代其实它已经过去了嘛，因为已经有好多年了，然后讲述的是那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这本书的设计呢，当时也花了好多心思哈。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给读者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打开它的时候也像看电影一样，有一种老照片或者老纪录片的这样一个感觉。当把这个书就是翻几页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小驼鹿的出现，然后才出现了一抹色彩，然后这个故事就跟电影一样，徐徐在读者的眼前拉开，像一个大片一样。而且这个绘本呢哈，我最近就是之前我也很迷惑，说我这个绘本为什么这么厚，和其他绘本不太一样。但后来我看了，我去书店看了几本书之后，其中有一个本书叫，哎呀，就不好意思忘了名字了哈，嗯，但是他那个腰封有一句话对我就是挺有很大启发哈，啊，我也很欣慰，叫长篇绘本。 嗯， 所以之前呢，我跟别人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说，哎，我们这本书比较特别，比较厚，因为正常的绘本是32页嘛，我们这个是64页。嗯，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我画的是一个长篇绘本。 嗯，就像小说分短篇、中篇、长篇一样。 对对对，嗯 嗯，绘本也是。 因为这个书它是根据作家的小说来的，小说是《巨憨》，它是整本这样一个小说。然后这本小说当时就特别打动我，想把它画成一本绘本。但是绘本的正常的厚度就10几页。 嗯，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10几页来展现一个小说的内容，就会很跳跃。 对。 细腻的成分展现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把它画成一本长篇绘本，而且里边还有很多这种小的分镜哈，嗯，所以说小读者看的时候，包括我们成年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故事徐徐到来，没有那么着急。 嗯 嗯， 其实长篇的感觉和短篇给人的感觉啊是不大一样的，长篇是像一条大河，嗯， 对对 啊，一眼望不到边，嗯，然后它缓缓的啊流淌啊， 嗯， 这个嗯给人的审美感受不一样啊。刚才说了一些知识点，比如说鄂温克族史鹿鄂温克，说到了驯鹿，这是他们使用的类似于我们家里的马牛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啊。 对对，嗯， 然后 驼鹿呢，是他们狩猎对象之一。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要摄取一些肉类啊，那我可能会射杀这个驼鹿。那这个驼鹿是骆驼的驼啊，您在创作手记里也写到了，因为它的肩高很高。 对，因为它的肩那有一块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而且这个驼鹿特别的高，肩高就有2米多。 对， 但是驯鹿就很小了，驯鹿和我们平常看的这种比梅花鹿稍微大一些， 要大一些哈。然后这个驼鹿也是肩高比它的臀高高，就前面是高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都特别的巨大啊，是丛林中的， 尤其 是猛兽。 它们这个鹿角这个差别更大， 对。 然后这个驯鹿的角啊，就像这个树杈一样，它 对 叉叉分上去，但是那个驼鹿啊，它那个像个巨掌，像手掌一样。 对，它大概就是它主体是连在一块儿的，而不像驯鹿那样的，就是真的像树枝儿一样啊，一点一点往上延伸。那么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就是我们故事的这个可以说是主人公啊，然后这已经是他成年的样子了啊，他的一个巨大的脚，他的眼神啊是那样的，温暖的，然后是很顺从的那样的一个眼神哈， 也是一种审视吧， 审视的啊。其实这个眼 看着画面的外面，其实正好能和读者对视。 就是这个眼神， 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我们说不完的这样一个话题。 这种眼神就是你似曾相识，你好像比如说和一个大的这种家里，比如说你去农村啊，就家里可能养牛养马，你可能看过他们的眼神，或者你去骑马，你看过他们的眼神哈。这个驯鹿那个眼神有那个东西，但是又有不同。那这个故事 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 对对。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说史鹿鄂温克，我们为什么没有把焦点把故事的主人公放成一个驯鹿，而变成一个驼鹿了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的主人公因为就是驼鹿嘛，然后驯鹿只是其中还有一个主人公是老猎人，这个老猎人格里什克。他只是老猎人饲养的这样的一群动物，他只是这我们书当中的一个第三角色，我觉得应该是哈，因为驼鹿和他们一起长大，所以说驼鹿其实是主要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驼鹿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我现在把这本书翻开啊，前面几页是没有色彩的，它像一个电影镜头一样推到了那种森林的腹地啊，昏黄的那种笔调。然后我们再介绍史鹿鄂温克人生活在中国北方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养驯鹿和狩猎为生，然后一些生活场景的交代，就像一个画卷一样，就是你可以仔细的去阅读它每一方寸的这样的细节啊。比如说这里交代了这个鄂温克族的衣食住行啊，都有。比如说这儿有两个这个鄂温克的妇女，他们在缝着皮子是吧，这儿有他们的类似于这个开放式厨房啊，一个老人带着一小孩正在喝一些东西，然后远处 就是他们的日常。 对，就是他们的日常。还有他们这个房子啊，叫撮骡子，就是几个木这个树的主要枝干搭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慢慢展开了。就是说，在一次狩猎当中，老猎人格里什克他在森林里啊埋伏了一夜，他射杀了一头驼鹿。就在格里什克坐下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稀疏的这种细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这时候又是一个画面啊，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草丛、树丛、灌木丛。 灌木丛。 这灌木丛后面有一抹这个驼红的颜色啊，还有两颗黑色的很惊慌的 眼睛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那头驼鹿出现了啊。从灌木丛中走出一只战战兢兢的小兽，竟然是一只小驼鹿。它皮毛的颜色是火红的，就像刚刚越过山脊的朝阳啊。这文字都是黑鹤老师的，但是这样的画啊，这都是九儿老师画的。这一幅画的颜色就要温暖多了啊！你看它，灌木丛下面的草是嫩绿色的，是草绿色的。然后这个小鹿萌萌哒啊，然后它那种眼神怯生生的，在看着外面的世界，看着这个老人啊。那老人当时其实带着一条 狗啊，这是猎犬。这个猎犬其实您也着了一些笔墨，我觉得，比如说不同的情绪，它可能摇尾巴，或这个时候它是呲个牙啊，因为它看驼鹿，这是一个陌生的人，它 是一个猎物，它就是猎物 啊，这是一个猎物， 然后它会。他心里会很自责，就说哎，我刚才怎么没有发现猎物在我身边出现， 对， 所以小陀螺走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很愤怒， 他在宣泄或者他在示威是吧，嗯，就在这只猎犬的这个表情让我们都能看到啊。然后这故事就继续往下铺陈，就这个小驼鹿慢慢地走过来，吸吮着格力什克的手指，格力什克有些不知所措，现在不是驼鹿的繁殖季节，它从来不会捕杀哺乳期的母兽，这其实也说到了鄂温克这个民族的一个、 这个、可以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他们对森林的那种爱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包括他们的狩猎就是很科学性很自然，在这个季节呢一般的时候是没有小驼鹿的，因为他们不会捕杀这种就带着幼崽的这种大驼鹿，因为他要让他去繁殖哈，去怎么更 繁衍， 去繁衍，对，所以说我觉得鄂温克人就这一点，就是人对动物的这种关系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和自然的这种相处、不合则而渔， 对对对， 不焚林而猎、 是、 就是他们最接近自然，他们就生活在森林当中，他们最早就掌握了自然与人这种和谐发展的规律，而且在生活中践行哈、然后后来这个故事就开始了，这个小驼鹿跟随着格力什克老人回到了营地，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缘分啊、 然后这个时候苏梅叶才真正的出现， 对，这时候才是鄂温克的驼鹿啊、 对，所以说这本书 就很像电影、 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包括评论家也说，他说你们这本书是最奢侈的一本书，就为什么奢侈呢，正常的绘本它的结构可能经常读绘本的朋友啊家长啊小朋友我觉得都应该知道，一本书翻开之后是环衬， 对， 然后就是书名页也就是扉页，就书的名字再出现一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本书呢翻开环衬之后用了整整六个对开页， 对， 来讲述小驼鹿的身世、然后之后才出现这个所说电影的名字啊，因为绘本本来它就是微电影，它是微电影的一个个一帧一帧这样切换的一个镜头，然后连续起来来讲故事，所以说绘本就是微电影，那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我经常看电影哈、所以说呢我觉得家长啊就是带孩子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多看电影，因为电影本身它也是一种有声有色、有声的这样一个阅读嘛， 也是艺术形式， 对，也是艺术形式，也是阅读的一种形式其实，然后就采用了这样电影的一个手法，而且我觉得这样把它分开之后特别的好，因为前面就是小驼鹿的身世，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母亲被误杀了属于哈，然后之后他跟着老猎人回到营地，故事才从这里真正的开始。所以说这个是跟演电影一样，演了一段时间之后，对，前情，然后呢，电影的名字才出现，然后才开始， 对，就是很有画面感，很有电影的那种画面感啊、很奢侈的一个绘本、 然后出版社也是非常支持这种奢侈， 支持， 因为你看，包括这种页数哈、这种增加，其实都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费用 成本， 但是我们就为了给孩子呈现一本这样大片的一种感觉的图画书，所以我们就非常支持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接力出版社哈， 对，接力出版社啊，之前我看过采访您的这个报道啊，您和黑鹤老师的合作，您当时说了一句话，你说，这其实是我一直等待的一个故事，因为，每个画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兴趣点啊， 对对， 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你，一个关于民族、关于动物的这样一个故事打动您，让您觉得，哎呀，我期待已久，终于发现，然后我要把它画下来。那这种创作的冲动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确实是期待已久哈，但是说期待已久好像也没有那么久，因为我一二年底才出版第一本书，那到现在应该是六年的时间。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误打误撞的撞进来，画了一些画啊，讨好我妈妈。然后觉得编辑觉得，哎，你这个画的东北农村的场景这么好啊，我们可以做成一本书。因为现在的小孩说，农村的场景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陌生，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样。 然后我就接下来画了几本书，这样七八本这样子哈，画自己的心情啊，也画别人写的故事。但是其实呢，我自己因为可能出版社的编辑更了解我哈，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写故事的人， 嗯， 而且在写故事这方面可能还是 有些 挺得心应手的，对啊，这样我也自己喜欢写。然后呢，我画了几本书之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画我自己的故事啊？因为自己也要去写嘛。如果就是画这种我之前常画的，我就自己也可以写，就这个意思哈。然后呢，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画一些我自己写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故事，就是内心里有一种期待，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还应该有一种其他的呈现，然后找自己的这样一个兴趣点哈。然后直到遇见黑鹤。遇见黑鹤呢，我就看了他的小说，我就发现，哎，这个他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好？他的小说，他的动物啊，从来没有说过多的去拟人， 嗯， 但是你看他的书的时候，真的会流眼泪，然后那种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这种。还有就是他这种少数民族的，因为他的书里面有很多这种少数民族的这样的成分，他本身就是蒙族嘛， 嗯，蒙古族， 像一个蒙古族的大汉哈，然后饲养很多蒙犬，包括他的马呀、骆驼呀，他本身就是一个，他的营地就是一个动物园，我觉得，所以说他写书的时候，他是在观察动物，他没有去凭空的去想象。啊，这是我很喜欢。然后他的那个书有一本小说叫《巨憨》， 嗯， 这本小就是我们这本图画书的这个文字的原型哈，叫《巨憨》。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我这块来讲哈，我是画画的嘛，然后也希望就是每一本书能呈现出它不同的样子。那我之前出的书就每本书都不太一样，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然后经过这六年的时间呢，我自己也沉淀了一下，就是16年、17年也没有出作品哈，其实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书。 嗯， 然后就我来讲，因为我本身也是四分之一的蒙族，我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就是，即将消逝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哈，我内心会有一种惋惜。 嗯， 然后也特别喜欢，你比如说，《鄂温克》这本书，当我去跟鄂温克人。交流的时候，又去他们的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就是对自然的这种利用，然后跟自然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还有他们就是那种文化，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啊，这种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艺术品一样。 嗯，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它不会再有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都知道56个民族是吧，但是至于50个民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能知道，这是一个使命感哈。我觉得哎呀，我也是有四分之一的蒙族少数民族的成分，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这样的故事。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他这个书里面有森林， 嗯， 然后这样写实的题材，其实后来是我发现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嘛，你看我是70年生人哈，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种扎扎实实的跟现实紧密相连的这种教育，我又没看过动画片，对吧？我看的是这种小人书啊、连环画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教育可能导致我骨子里面就喜欢这种特别写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真实生活的这样一个题材，就是给孩子生活真相的这样一个题材。 嗯， 所以说呢，我就非常诚恳地把这种题材展示出来给孩子看。然后还有一句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呢，书架上书特别特别丰富，是吧？各种各样的书，但是你要知道，现实题材的绘本应该是孩子书架上永远不能缺少的这一部分。 嗯， 因为任何的想象、任何的发展，其实都是基于现实，所以说这是我等了很久的这样一本书。 嗯，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和这个黑鹤老师，有一次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和呈现。那么我们可以说说啊，因为这本非常奢侈的绘本当中还加了一个小的册子是。鄂温克的驼鹿的创作手记，我觉得里头信息量非常的大，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照片是您当年啊去这个大兴安岭腹地去采风，嗯，然后和这个动物亲密的接触，居住在这个矬骡子里的 这样的一些照片啊，让人感触也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其实您本身您说有四分之一的蒙古族的血统啊，就生长在那片土地上，但是当您真正的来到鄂温克族生活的地方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哎，这个感受真的是挺多的哈。我们一共应该是去了三次，但是这三次呢，其实是我自己私自去的，就和作家，因为当时的时候不知道这本书到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然后首先就是先去了解，所以说没找出版社那个时候，然后这个作家呢，他很有特点，就是他是不允许把他的东西画错，就是因为他还很挑画家。他是考察了我很久，然后决定来用我画。 哦，他当时是考察了很久。 他考察了很久，他最开始联系的是一个国外的画家，他这个就是画这个洛万里是我的兄弟那个画家，是应该是俄罗斯的。但是这个画家已经90多岁了，他觉得不太方便，然后所以说他呢一直也就没出绘本。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出版社找他做绘本嘛，他就挑画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属于沟通了很久哈，他的理念跟我是一样的。那我们既然用现实题材来画的话，就不能凭空去想象，说哪怕说只有一个鄂温克人看到这本书，觉得哪儿都错了很多地方，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哈。就是说这本书肯定，就是以给专家看的态度来做这本书，虽然读者不是专家，我们是用这种态度来做。然后呢，画家说一定要去采风，之前呢，我说这个大兴安岭森林啊，我没去过。然后我经常去的是长白山的森林，长白山那个森林。我说这个森林我画的太多了，我经常画森林。他说那个大兴安岭的森林和其他地方的森林不一样。然后我就去呢，一共是三次哈。然后其中有一次呢，就是和这个鄂温克的。就是鄂温克萨满是他们的守护神哈，鄂温克最后一个萨满的女儿叫巴拉杰伊，这个老人，很遗憾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啊。我去和他生活了一段日子，然后我去的时候，在我心里我是有种设想，我想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老人，生活在森林里，他的生活也就是这个照顾这些驯鹿啊，然后每天料理自己的生活哈、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这样一个老人。但是我去了之后，真的给我内心那种震撼。这个老人会俄罗斯语，然后日语，然后这个汉语就不用说了，说的特别好。然后鄂温克语就是四种语言。他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的这样一个老人，他完全打破了我对一个少数民族老人的这样一个惯有的一个印象。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叫《驯鹿角上的彩带》。他就是想让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来了解真正的鄂温克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老人，就这一点给我的震撼特别大。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对森林的那种爱，他对他动物的那种爱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些动物就是他的家人。你比如说哈，他对森林的那种爱，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啊，我是去给他们刷碗，一直刷碗帮老人干活哈，表现积极一些刷碗。然后他们那个碗呢，就是用完之后晚上是放在锁炉子的外边，帐篷外面。但是早上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去用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掉了一些自然的松针啊什么的。因为我们锁炉子就在森林里边，就是推门就是森林，然后掉了一些松针，我就 锁炉子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帐篷啊，有点那意思， 对对对，那种啊，上面是能看到天的， 对，还是路有一点儿， 然后我就去刷这个碗哈，当时就听见老人在后边像炸雷一样的声音，他特别的愤怒。 为什么？ 他说我们森林里没有脏东西，你不需要去刷这个碗。你这个就从他这一句话，我就是经常去回想，他说我们森林里没有脏的东西，这就是他对森林那种信任，那种爱。然后我就啊，原来是这样，我就把那个松针倒出去，就不再去刷碗了。所以说，就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其实客观上反映了啊，就这个民族和自然的一种融合，距离我们是有距离的。 对，有距离的。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现象哈，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人，然后我待几天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动物，很奇怪，就是。你不去的话，如果说可能也不太理解哈，就是说我一下就变成了森林当中的一部分，包括我的什么穿呀各方面，我觉得离城市真的是 很远，然后内心里那种最自然的东西就出现了，觉得和动物的那种平等，我和它的驯鹿和它的养的猎犬，我觉得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碗去吃饭。 确实，因为我们人也来自于自然， 对， 也曾经是动物啊，后来进化变成人。原来有一句话叫这个城市的童年是乡村，想想我们鄂温克生活的地方，那比乡村还要原始，那就是自然， 对对， 那是我们骨子里的那个田园，那个故乡。 是的是的， 所以到那生活几天之后， 他们那种环保意识也特别好，他们那种垃圾一定要是收起来，而且他们尽量的少制造垃圾，他们喝的水就是泉水，然后把它沉淀之后去喝这种水， 和自然那种贴合，那种融入啊， 对， 这是您去大兴安岭腹地啊，然后给自己的感受，完全融入了沉浸式的那种感受。 对，然后你爱上这个民族，爱上他们的生活，爱上森林。当你有这种爱的时候，你再回头画这本书，肯定是不一样的。之前你是觉得我就是在画一本书吗？但后来你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真的内心里会有一种。那种使命感也好，还是说那种爱也好，你就想把这种书画出来，然后觉得这也是献给鄂温克人的这样一个纪念啊。 我要把自己的感动画出来，和大家分享。我要用我自己竭尽所能做的一件事情，为这个民族做一点事啊。 然后也让孩子的阅读体验更加丰富吧。 对，就是写实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永远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尽管那也有人生的一种体验啊，但是现实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让我用绘本来告诉你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成长手记中说到了啊，为了画大兴安岭的这样的森林，九儿老师呢买了两本大兴安岭植物图鉴。 对， 写实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我在这草棵子里，我要画一画，我要画一个一棵草，这河边我要画一棵草， 对， 它可能不一样啊。这个当时还忍痛割爱，去掉好多，对吧？ 这个其实这本书啊，后面色彩还是很丰富的哈。你比如说，其中有一幅就是老猎人送驼鹿回归森林的那一页，是最绚丽的那个色彩。整个森林原始森林那种感觉就把它呈现出来啊。那在这一页里面就有十几种植物，然后呢我觉得不必去说它的名字哈，我是想就是你当你熟悉这个环境之后，熟悉大兴安岭森林的人，你一看你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即使我们没有去过大兴安岭森林，但这些植物的出现看着也是非常的漂亮哈。然后我就买了这样两本书，但是这个植物图鉴啊，后来我发现你还不能随便去用，因为它这个植物呢，它不同的季节它呈现的状态它不一样，有的植物是秋天有，有的植物是夏天才有，然后有的是生活在林下，就是灌木丛那个附近，然后有的是生活在这种溪边，在潮湿的环境下，如果你把潮湿的这个植物画到去林下就又错了，所以说哎呀，这个查了好多，然后给作家看，包括这本书画完之后，作家也给了这个鄂温克的专家看，他说确实没有任何的毛病，然后我们才最后就出版之前做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工作。而且你看这本书是画了有三年的时间哈，但其实我画的时间没有三年，我画的时间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前那两年都在做这种资料的调查，包括鄂温克人的这种服饰啊各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前期的体验和积累以及准备，就没有后来这一年的这种尽情的挥洒啊，这种创作的流畅。那为什么这个老人他的表情好像是木讷的啊，这个鄂温克人还有什么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这本鄂温克的驼鹿啊，也希望您关注收听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 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时间11:3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来自接力出版社，它的名字叫《鄂温克的驼鹿》。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绘者九儿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九儿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耳畔听到的这个音乐呀，也是关于鄂温克族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民族了解多少，但是如果您翻开鄂温克的驼鹿，你会感觉到这个少数民族它的那种魅力，它的文化价值。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这本书里啊有一个鄂温克的老人，那关于他的这个形象，其实九儿老师在创作的时候还费了一些周章啊。首先你给他就是 3D， 因为原来您是学雕塑的啊，有了一个模型。然后你觉得和他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型现在这个老人还在哈，就是他其实在我们这本书里他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始终是很温和的啊，没有大笑，也没有过度的悲伤， 没有那么飞扬。 对，就当时您可能是有担心的啊，就那这样的表情是不是不够动人呢？啊，说说他这个最后呈现成这个样子，他背后的故事。 因为这个老人吧，他肯定不是我们小朋友平时的就家里的爷爷，或者是推开门然后在邻居家的，或者在小区里就是经常能看见的这种邻居大爷啊。他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形象，他不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种，就是这种市井中的这个人物哈。然后还有就是鄂温克老人呢，他鄂温克人长得是很有特点的，他和我们汉族人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能去画一个汉族人的这样一个老人在里边。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原型叫安道大叔，这个老人现在还在大兴森林在那儿生活啊，他就是一个老猎人。然后呢，我们是以他的形象来做这本书的这样一个就是老猎人的形象。然后呢，就是他的特点哈，就是鄂温克的特点。你看这个老人，就是他的眉弓会很高，然后他的颧骨呢，看上去也挺高的，和咱们不太一样。这是他的就是外貌的这样一个形象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他不苟言笑。这个表情哈，我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确实请教了一个画家朋友，我们很好。我说你看，他看了这本书，他说哎，你画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老猎人呢，你可以画的更飞扬一些，就是那个表情更飞扬一些， 更生动一些 啊。然后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较真儿的人吧，然后因为对这本书也特别重视，凡是只要有人提的建议，我都会特别认真的对待。然后我就和作家谈这个问题，然后作家说你放心吧，你画这个表情是对的。因为这个鄂温克老猎人呢，他生活在森林里，你知道他推开门看到是森林，然后跟他打交道的是动物，他在森林里，你知道他要遇到多少事儿啊，是那种我们难以想象，你们森林有很多猛兽嘛，包括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是还是挺辛苦的，挺苦的那种哈。面对这个寒冷啊哈，各种 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因素吧，所以说他就养成了他处事不惊、不苟言笑的这样一个性格。 嗯， 他没有办法去飞扬。如果画得很飞扬的话，可能你就会想，这个老人好像我在市场这个卖菜的看我，在哪儿看我啊？对，就和这个书里边这个主人公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老猎人他的形象没有太多的飞扬，而且我觉得这样画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哈，我觉得其实人和动物的这种关系，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因为他养他的驯鹿也好，还是说他的猎犬，或者面对他要狩猎的对象也好，他面对的不是宠物， 嗯， 你知道吗？人面对宠物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面对我们家的狗，我觉得我们家的狗现在它就是我的宠物，对吧？我的神经是很飞扬的。我的这个 他也飞扬， 对各种的这种表情哈，像面对孩子一样。但是你知道老猎人他和动物他是平等的，我觉得这点很好，我们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种相互很平和的这样一个表情啊，嗯，一个心态， 也不需要讨好，也不需要掩饰。 对对，而且它是一种彼此的一种尊重。你包括这本书啊，他误杀了他的母亲大秃噜，但是他却把这个小秃噜带回家，但是他并没有说去为了钱把它卖到动物园，或者卖给一些想牟利的人这样的一个手里哈，他最终还是把它送回森林。就虽然你是我的猎杀对象，但我尊重。这是你的一个生命，你属于森林，我又把它送回去，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是最高的 很深奥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是他们一个话题吧，然后也是他们就是说能够在森林里这样生活的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很尊重自然的一个态度。 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态度，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千百年哈。 对，嗯，是这样。嗯， 所以这是真实的啊，嗯，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对， 所有不真实的就显假。 是，而且当时就是说因为是写实的题材嘛，嗯，我也看了很多图画书，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画这个人正面的时候， 嗯， 和侧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不上， 嗯， 就是不太像一个人了，你这不太像一个人。 嗯， 就是他的五官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我就特别怕有这种感觉哈，我就是用我之前做过雕塑的这点本事吧， 嗯， 然后我就用这个雕塑泥塑造了一个老猎人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他的脸， 他是立体的， 他的立体的，嗯，对，这样呢，我就可以我正面看、侧面看，我可以去参照嘛，然后就保证他都画出来都是很统一，就是一个人， 嗯，完整的、统一的， 对， 那其实翻到这个创作手机的最后一页啊，一共也很薄，是八页，然后，九儿老师深情地写道，他说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我认真地做了一次总结。我先读您的文字，因为这是您的文字啊，读完之后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说，因为故事需要，画者在绘画技法上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画得轻松，或是看起来很辛苦的绘画方法。我选择了后者，感谢作家格日乐齐木格黑鹤，虽然图画是我一笔一笔完成的，但是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帮助我分担了在创作时的焦虑。感谢出版社的老师们容忍我偶尔随创作压力而来的崩溃，你们是善良的人，再次感谢你们，让我做了一件非常喜欢的事，画了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鄂温克的驼鹿。嗯，这个语言啊，其实要感谢的人很多。父子之后，因为有三年的这样创作的周期，所以可能内心情绪还是会有点感慨哈。 嗯，是的，是的，嗯，确实，因为我呢，就是这种绘画风格吧，然后也会思考很多，因为现在的图画书，说想象力很重要哈，然后各种各样的。我就是在思考说孩子还需不需要我这样的书，就是很现实的很写实的这样的一个手法，然后我觉得给我带来压力的其实是这方面， 嗯， 不是画画的这种辛苦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吧，还是刚才因为我已经说了，我觉得这种现实的题材是认识世界的根本， 嗯， 你孩子不可能说超越现实然后去发挥想象啊，然后我就用现实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一本书，包括这个作家哈， 作家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经常是我撕了好多画， 嗯， 那现在这本书里边有60多幅画哈，但其实我可能画了有7-8幅这样子，我经常画完之后，然后给作家看，作家说挺好的，然后我说我已经撕了， 嗯， 就是可能那一点点的不满意，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越过去， 嗯，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儿哈，也不是给编辑在做，也不是给作家在做，是过了自己这一关， 嗯。 对，包括后来这本书都画完很多图之后，然后突然间我就会觉得还是很不满意， 嗯， 然后就会想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就这种， 就是这过程其实还有不断的纠结徘徊在里头， 对，徘徊在里边，然后我是觉得孩子应该是需要这样的书，然后后来呢也是和好多这个推广人啊，包括专家去交流哈，他们也非常支持我， 嗯 嗯，所以呢啊，包括我家人也说，他说你看如果你画那些好玩的书就很简单的哈，因为我以前也画过嘛， 嗯， 其实那种书我最快的时候一个月画完过一本， 嗯， 对，然后慢的话也没有超过半年的，就是基本都是2-3个月我就可以画完一本， 嗯， 就是很轻车熟路那一种，但是你看画一本这样的书然后整整2年多时间都没有作品，说到底值不值哈，就这种是思考了很多， 嗯， 确实给我带来一些压力，但是现在到从这本书到现在的反馈来讲，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说你看这本书它出版一个月我们的全球的英文版权就已经卖出去了， 嗯， 这真的是挺快的，然后也给了我 力量和信心， 对，力量和信心，当然也不代表说我以后就一直写诗下去， 嗯， 我觉得要画面要根据故事嘛，你看唐亚明老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哈，这是一个老的出版人， 嗯， 也做翻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对我特别有影响，他说绘本不是画家炫耀画技的地方， 嗯， 你不能说你就为了炫耀你的画技， 你看我画的多好， 对，你不许考虑这个故事然后来去画，那我这本书其实还是挺炫画技的哈， 嗯， 确实是的，但是却恰巧就是故事所需要的， 嗯， 那这样就很完美了， 这样就是合适的， 对对，嗯 嗯，其实我们作为读者啊，就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阅读的体验非常的舒服，它的色彩啊，它的构图，嗯，包括它文字的位置，它用的字号啊，其实您创作手记里也说到了，就是嗯，舒服透气，真正的留白， 对对， 这是编辑的最高境界啊！其实这本书在当时排版的时候，你也请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知名的专家。 嗯，这个确实编辑很辛苦哈，在这里还真是得说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一本图画书的时候，你看书皮就写了2个人的名字，是吧？ 嗯， 作家、画家，有的时候就一个人，因为画作是一个人的话，就是写一个人。然后编辑的名字啊都会小小的写在版权页上， 嗯， 他很少有人去看，你知道吗？你说你看书肯定不会去看，就是版权责任编辑啊，文字编都是谁哈，哦，但其实一本书啊真的好幸是大家集体创作的这样一个作品哈， 嗯， 就是说我画完画之后我们还要去反复的去排版，然后去研究文字的位置，然后这本接力出版社呢对这本书也非常的重视，就一个重点的这样一个书吧，最后我们排完之后我们去请教了一个著名的这个书籍设计大师， 嗯， 叫吕静仁老师，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百度查一查，他的书设计的都特别好，而且就是在我们国际上来讲也是特别有名的，在我们国内就应该是第一了， 嗯， 顶尖的这样一个老师，然后我们去请教他，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会只是给简单的提些建议哈，但是没想到就是说这个老人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我觉得除了他的这种天赋和对书籍的热爱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人品，他从我们封面的这种封面包括作者文字的大小，文字就是之间的间隔，他从封面到封底全给我们排了一遍， 嗯， 而且有几页哈，就是都改动特别大，然后有一页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页是在锁骡子，视线从锁骡子里向外看， 嗯， 就小驼鹿刚出现在他的营地吃东西的那一页， 哦， 四周是黑黑的帐篷，然后有一个那个地面我是留下了一块空白， 嗯， 对，就是老猎人在外面劈柴，然后猎狗呢蹲在锁骡子的门口，然后驼鹿呢在那个桶里吃东西的那一页哈， 嗯， 我下面是留了一块空白的。 嗯， 那空白是干什么呢？就是来留文字的 啊。 我是想把文字放在那里，而且普遍的哈，我们做编辑也好，还是画家也好，我们基本都是这样来留文字的，就是只要画面这个空的地方，肯定就是放文字的。 嗯， 但是吕建仁老师看了之后，他把文字就挪在了左上角。 哦， 帐篷的就黑的那一页，然后文字变成白的了。 哦， 然后当时我是问为什么，他说。你这个画面是下边这个空白，你看着是空白，但其实它是地面，就像我们国画里以白当黑，对吧？其实它是地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如果这个空白恰巧是这幅画呼吸的地方，喘气儿的地方， 嗯， 但是我之前的那个文字就等于把呼吸的地方给堵死了， 不透气了。 对，不透气了。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也补了一些画，包括比如说这个驼鹿。这个翱翔人要抓驼鹿哈，然后驼鹿跑了，挣开绳索跑了，然后右边就是跑到了老猎人的这个家里面，老猎人在解绳子。我之前就是这样画的， 嗯， 但是后来呢，吕静仁老师说，缺少一个过程，就是小驼鹿，这个驼鹿奔跑回家的这个过程哈，所以我们又补了一个驼鹿。所以你在看这个书的时候，那块多了一个小驼鹿，然后头上还带着这个偷，就抓他人那个裤子哈， 嗯、 因为他。很激烈嘛，那把裤子人、嗯、把那个人的裤子给挑下来，然后还挂在那个他的脚上，然后跑回这个老猎人的这样一个住处、 嗯、 所以说做了很多这样的改动。 对， 嗯，在这里非常感谢吕静仁老师哈， 嗯， 真是很难得能请他帮我们做最后的编辑。 对、嗯、所以一本优秀的啊经典的这样绘本拿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是、 我们看着觉得嗯很舒服、嗯、很透气啊，这是最高的一种赞誉。 那么舒服舒服还有纸的， 对， 还纸的原因我还没有说，我们选了最好的纸，叫玲珑超易感， 嗯， 就是、很贵的一种纸。 对、 嗯、 所以就是你各个方面感觉哎呀完美，那么这个完美背后其实是各个方面支持的啊。如果有一个方面它是短板的话，也许你都会有遗憾啊。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接力出版社和画家九儿自身对于自己创作的一种追求。那么，哎呀，其实九儿老师特别有故事啊。比如说他原来搞城市雕塑的，后来呢不做了，开始画画，突然挖掘到自己绘画的天赋。这些故事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在节目中细细的为您讲啊，就是他如何和这个画画结缘的，很好玩。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九儿老师过来啊。那么近期还有没有其他的创作计划？因为这是三年磨一剑啊。 近期还确实还有，因为最近也在学习这个坦佩拉嘛。坦佩拉就是意大利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就是人们那个画家主要用来画画的一个手段。 嗯。 然后我在学习坦佩拉，在木板上还用古法来画、嗯，然后也在练习就是纸上坦佩拉。这个技法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但是它确实让我特别着迷。 嗯、 它从内往外的这种一层一层，最后谜底才揭开，这个画才呈现出特有的样子，就是它能看到三层颜色。 哦， 对，特别画面特别丰富。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哈，再做一个新的尝试嘛？ 嗯。 然后还是下面的创作还是和作家黑鹤， 嗯 啊、也是关于少数民族的题材。我们还要做一本，就肯定是不是这种色彩， 嗯， 因为这种也确实让我憋了够呛哈，就是这个色彩什么的。我们下边一定要做的是很好玩， 嗯， 可能一本书中会看见几十种动物、 哦、 这种啊，对，怪森林，还有就是那个小狗嘛，要每年要一本，这样把它继续下去， 嗯， 所以我。下面的工作还主要还是黑鹤老师的书， 嗯，还会继续合作，嗯， 嗯，对， 还会继续聚焦于动物、自然， 嗯，嗯， 写实的， 嗯，对，是这样， 嗯，我们特别特别的期待啊， 嗯， 那节目的最后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推荐两本您认为的好书吗？ 其实我认为好书真是太多了，但是只给我两本哈，那我就推荐我最喜欢的，一个是陈志勇的《彼岸》， 嗯， 还有一个刚才我可能也说过叫《路啊，你是我的兄弟》，我特别喜欢的两本书， 嗯 嗯。 我前两天上周做了一个节目叫《内在生命》，是一本关于心理的书啊，它里面就偶然间我翻到了一句话，他、嗯、说：“好的童书是让孩子的心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对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一种任务和经验的体验、嗯、啊。那么我觉得鄂温克的《驼鹿》它就是这样一本好书，那它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它扎扎实实的 来自于现实啊，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根据的。刚才九儿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特别真诚，他说这不是做给专家看的，可是我们是按做给专家看的水准在做这本书。那么那这是我们值得我们仔细去阅读去审视的一本书，不是说翻完六十多页啊，绘本倒是好读，可是它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经得起你仔仔细细的去端详和凝望。再一次隆重的推荐接力出版社的这本鄂温克的驼鹿，这是一本有重量的啊，有质感的童书啊，真的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那节目的最后送我们听众一句寄语。 寄语我觉得是每一本书其实它是一种不同的旅行啊，对孩子来说，希望家长在能够耐心的陪孩子就是感受不同的旅程吧。 嗯， 就这样。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限啊，生而有涯，但是读书无限啊，那丰富了你自己的人生历程啊，丰富了你自己，你就变得强大啊，你的人生就变得更加的繁荣啊。也非常感谢接力出版社，感谢九儿老师，同时也感谢今天没有到场的黑鹤老师啊，希望你们以后能够继续合作，我们期待你们更好的作品。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一首关于鄂温克的歌曲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 当太阳刚睁开双眼俯视着鄂温克的草原，上飘来阵阵南翔还有青烟，昨天的一幕又开始上演，一成不变永恒的画面。阿爸阿妈又是新的忙碌的一天，绿草上还有露水像汗水一样沉甸甸，清晨的鄂温克是那么宁静，将昨日的浮躁沉淀，又是新的一天，但这美丽的画面总会出现在我的心间。牛羊马欢快地享受着一切，赐予这一切一切的都是这片草原，是我生命的源泉。一米河只是它的一个泉眼，放开你的视线，一望无际草原连着天。这是我的故乡，我生长的地方，美丽的鄂温克，一生都不能忘，我不会再紧张，是你给我力量，让我张开翅膀，用力的去飞翔。当夜幕还会降临在鄂温克的草原上，牧场上随风飘来阵阵乳香，牧民们在辛勤地劳作着，带着他的梦想和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